资治通鉴卷第127，宋纪九，太祖文皇帝下之下。元嘉30年春正月戊寅，以南乔王奕轩为司徒、扬州刺史，萧道成等率低羌攻魏武都，为高平镇将苟墨鱼将突骑2000救之，道成等引还南郑。壬午，以征北将军史兴王俊为荆州刺史，帝怒未解，故俊久留京口，既除荆州，乃听入朝。戊子，召江州刺史武陵王俊统诸军讨西洋蛮，军于五州。严道玉之亡命也，赏分遣使者搜捕甚急。道玉便服为尼，匿于东宫，又随始兴王俊至京口，或出旨民张武家。俊入朝，复再还东宫，欲与俱往江陵。丁巳，上临轩，郡入受拜。是日，有告道玉在张武家者，上遣严捕得其二臂，云道玉随征北还都。上谓郡与太子少以斥遣道玉，而闻其有与往来，惆怅万骇，乃命京口送二臂，须至减赋，乃至少郡之罪。潘淑妃报郡泣曰：“汝前驻祖事发，犹记能刻意思迁，何以更藏言道玉？赏怒甚，我叩头乞恩不能解，今何用生为？可送药来，当先自取尽，不忍见汝祸败也。”郡奋衣起曰：“天下事寻自当判，愿小宽虑，必不上累。”几位为京兆王杜元宝做谋反诛，建宁王崇及其子济南王立皆为元宝所引，赐死。帝欲废太子少，赐始兴王俊死，先与侍中王僧绰谋之，使僧绰寻汉魏以来废太子诸王典故，送尚书仆射徐湛之及吏部尚书江湛。武陵王俊素无宠，故屡出外藩，不得留建康。南平王朔、建平王弘皆为帝所爱，朔妃江湛之妹，隋王旦妃徐湛之之女也。湛劝帝立朔，湛之亦欲立旦。僧绰曰：“建立之事，仰由圣怀，臣为唯宜速断，不可积缓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愿以义割恩，略小不忍，否尔便当坦怀如初，无烦疑论。事机虽密，意志宣广，不可使难生虑表，取笑千载。”帝曰：“卿可谓能断大事，然此事至重，不可不殷勤三思。且彭城始亡，人将为我无负慈爱之道。”僧绰曰：“臣恐千载之后，言陛下唯能裁帝，不能裁儿。”帝默然。江湛同侍坐，出阁，谓僧绰曰：“请相言，将不太伤直妾。”僧绰曰：“帝亦恨君不直。”朔自寿阳入朝， 既至失职，帝欲立鸿，衔其飞刺，是以一久不绝。每夜与战之秉人语，或连日累息，常使战之自秉烛，绕壁简行，虑有窃听者。帝以其谋告潘淑妃，淑妃以告郡，郡持报少。少乃密与复心对主陈淑儿、斋帅张超之等谋违逆。初，帝以宗室强盛，虑有内难，特加东宫兵，时与羽林相若，至有十甲万人。少姓侠而刚猛，帝深以之。即将作乱，每夜想将士，或亲自行酒。王僧绰密以启闻，会言道玉璧将至，鬼害夜，少诈为帝诏云：鲁秀谋反，如可平民守阙，率众入。因使张超之等及宿所蓄养兵士2000余人，皆披甲，召内外床对主妇，愈加不乐，云有所讨。夜，忽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、左卫帅袁书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基弩将军王正建并入宫。少流涕谓曰：主上信谗，将见罪废，内省无过，不能受亡，明旦当行大事，望相与戮力。因起便拜之，众惊愕，莫敢对。书宾皆曰：自古无此，愿加善思。少怒，变色。宾惧，与众惧曰：当洁身奉令。书斥之曰：卿便为殿下真有事也，殿下又常患风，或是急动耳。少欲怒，因免书曰：是当克否？书曰：举不疑之地，何患不克？但恐既克之后，不为天地所容，大祸亦悬至耳。假有此谋，犹将可惜。左右引书出曰：此何事，而云可罢乎？书还省，绕床行，至四更乃寝。甲子，宫门未开，少以朱衣加戎服上，乘化轮车，与萧斌共在，未从如常入朝之仪。忽袁书甚急，书眠不起，少停车奉化门，催之相续。书许起，至车后，少使登车，又辞不上。少命左右杀之，守门开，从万春门入。就至，东宫队不得入城。少以伪诏示门卫曰：受斥，有所收讨。领后队速来，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，拔刀径上河殿。帝其夜与徐湛之秉人与掷弹，烛油未灭，门皆护席执卫兵上寝未起。帝见超之入，举击撼之，五指皆落，遂释之。战之惊起，驱北户未及开，兵人杀之。少进至河殿中阁，闻帝已卒，出坐东堂。萧斌执刀试直，呼中书舍人顾谷，谷震惧不时出。既至，问曰：欲共建废，何不早起？谷未及答， 即于前斩之。江湛执上省，闻喧噪声，叹曰：“不用王僧绰言，以至于此。”乃匿旁小屋中，少遣兵救杀之。宿卫旧将罗逊、徐罕皆望风屈附。左系帐主广威将军吴兴、补天宇不暇披甲，执刀持弓，急呼左右出战。徐罕曰：“殿下入，汝欲何为？”天宇骂曰：“殿下常来，云何于今乃作此语，指汝是贼？手射少于东堂，击中之，少党击之，断臂而死。”对将张宏之、朱道钦、陈满与天宇俱战死。左卫将军尹洪、黄布通起，求受处分。少使人从东阁入，杀潘淑妃及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，急召使兴王俊使率众屯中堂。俊实在西周，府舍人朱法于奔告俊曰：“台内喧噪，宫门皆闭，道上传太子反，未测祸变所致。”俊扬惊曰：“今当奈何？”法于劝入聚石头，俊未得绍信，不知事之气否，骚扰不知所为。将军王庆曰：“今宫内有变，未知主上安危，凡在臣子当投媚赴难，平常自守，非臣节也。”俊不听，乃从南门出，径向石头。文武从者千余人，使南平王朔戍石头，兵士一千余人。俄而少遣张超之持马召俊，俊禀人问状，即荣服乘马而去。诸法于故止俊，俊不从。出中门，王庆又谏曰：“太子反逆，天下怨愤，民工但当坚壁城门，坐实激素，不过三日，兄党自离。公情势如此，今起一去？”俊曰：“皇太子令，敢有复言者斩。”即入见少。少曰：“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。”俊曰：“此事下情由来所愿。”少诈以太祖诏召大将军义工、尚书令和尚之入，居于内，并召百官，智者才数十人。少具即位，下诏曰：“徐湛之将战势逆无状，吾勒兵入殿，已无所及，好晚崩虐，甘心破裂。今罪人私德，元凶克田，可大赦，改元太初。”即位毕，即称疾还永福省，不敢吝丧，以白刃自守，夜则列灯以防左右。以萧斌为尚书仆射，领军将军，以和尚之为司空，前右卫帅谭和之戍石头，征虏将军迎道侯一齐镇京口。一齐，义庆之弟也。乙丑，吸收先己诸处兵还武库，杀江徐亲党尚书左丞荀赤松、右丞臧宁之等。宁之，道之孙也。以殷仲素为黄门侍郎，王正建为左军将军，张超之、陈叔儿皆拜官，赏赐有赐。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， 少尉秀曰：“徐湛之常与相威，我已卫青除之矣。”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，少不知王僧绰之谋，以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司徒左长史何衍为侍中。武陵王俊屯五州，沈庆之自巴水来，资受军略。三月乙亥，典签董元嗣自建康至五州，据言太子杀逆。郡使元嗣以告辽左。沈庆之密谓傅新曰：“萧斌妇人，其余将帅皆异于耳。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，此外驱逼必不为用。今抚顺讨逆，不忧不计也。”壬午，魏主尊保太后为皇太后，追赠祖号，官爵兄弟皆如外戚。太子少分浙东五郡为快州、省扬州，立司隶校尉，以其非父殷冲为司隶校尉，冲荣之曾孙也。以大将军义恭为太保，荆州刺史南乔王义宣为太尉，始兴王俊为骠骑将军，雍州刺史臧质为丹阳尹，会稽太守隋王旦为快州刺史。少料检文帝金乡及江战家书书，得王僧绰所起享事并前代故事，假身守僧绰杀之。僧绰弟僧虔为司徒左西属，所亲贤劝之逃。僧虔泣曰：“吾兄奉国以忠贞，服我以慈爱，今日之事苦不见己耳，若得同归九泉，有羽化也。”少因诬北地诸王侯，允与僧绰谋反，杀长沙道王瑾，瑾弟临川哀王业，贵阳孝侯乙，新余怀侯介，皆少所误也。瑾义心之子，业义庆之子，以介义庆之弟子也。少密于沈庆之手书，令杀武陵王俊。庆之求见王，王惧，此已急。庆之突入，以少书示王。王气求入内与母绝。庆之曰：“下官受先帝厚恩，今日之事唯利是事，殿下何见疑之身？”王启再拜曰：“家国安危皆在将军。”庆之即命内外勒兵。辅主簿严俊曰：“仅四方未知一师之举，少具有天赋，若首尾不相应，此危道也。一待诸镇协谋，然后举事。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今举大事，而黄头小儿皆得参与，何得不拜？以斩以训。”王令俊拜谢庆之。庆之曰：“君但当知笔札事耳。”于是专委庆之处分，旬日之间内外整办，人以为神兵。俊言之之子也。庚寅，武陵王戒严示众，以沈庆之领府司马。襄阳太守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阙为资以参军，领中兵。江夏内史朱修之行平东将军。济世参军严俊为资义参军，领录事，兼总内外。资义参军刘延孙为长史， 浔阳太守，行刘府事，严孙道产之子也。南乔王奕轩及臧质皆不受诏命，与司州刺史卢爽同举兵以应郡。质爽聚义江陵见奕轩，且遣使劝进于王。辛卯，臧质子敦等在建康者闻质举兵，皆逃亡。勋玉相卫月下诏曰：臧质国戚勋臣，方益赞经年，而子弟波病，良可怪叹。可遣宣辟令还，贤赴本位。少寻路得敦，使大将军义公行训杖三十，后几次之。癸巳，少葬太祖于长宁陵，谥曰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乙未，武陵王发西阳，丁酉至浔阳。庚子，王命严郡移袭四方，使贡讨勋。周郡承袭，悉然响应。南乔王奕轩遣臧质引兵诣浔阳，与郡同下，留卢爽于江陵。少以兖冀二州刺史萧思化为徐兖二州刺史，起张勇为青州刺史。思化自历城引部曲还平城，起兵以应浔阳。建武将军袁护之在历城，亦率所领赴之。南乔王奕轩板张勇为冀州刺史，勇遣司马崔勋之等将兵赴奕轩。奕轩虑萧思化与勇不是前汉，自为书与思化，使长史张畅为书与勇，劝使相与坦怀。隋王旦将受诏命，参军士沈正说司马顾琛曰：国家此祸，开辟未闻，今以江东萧锐之众倡大义于天下，其谁不响应？岂可使殿下北面凶逆，受其为宠乎？琛曰：江东妄战日久，虽逆顺不同，然强弱异异，当须四方有一举者，然后应之，不为晚也。正曰：天下未尝有无父无君之国，宁可自安仇耻而责益于余方乎？今正以势逆冤酷，亦不共戴天，举兵之日，祈求必全也。冯衍有言：大汉之贵臣，将不如旌旗之剑士乎？况殿下一兼臣子，是时国家者哉？琛乃与正共入睡旦，但从之。正田子之兄子也。少自谓素习武士，与朝士曰：卿等但助我李文书，吾错意戎旅，若有寇难，吾自当之，但恐贼虏不敢动耳。即闻四方兵起，使忧惧，戒严西召下藩将吏，遣淮南居民于北岸，进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，以江夏王义公处尚书下舍，分义公诸子处侍中下省。夏四月癸卯朔，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军发盆口，司空中兵参军徐以宝以荆州之众继之。丁未，武陵王发浔阳，沈庆之总中军以从。少立妃殷氏为皇后。庚戌， 武陵王袭书至建康，少以事太常言言之曰：“彼谁彼也？”言之曰：“郡之彼也。”少曰：“言辞何至于是？”言之曰：“郡上不顾老臣，安能顾陛下？”少怒稍解，西居武陵王子于侍中下省。南乔王义宣子于太仓空舍，少欲尽杀三镇市民家口。江夏王义公、和尚之皆曰：“凡举大事者不顾家，且多事驱逼，今乎诛其势累，正足兼彼义耳。”少以为然，乃下书一无所问。少以朝廷旧臣皆不为己用，乃后府鲁秀及右军参军王罗汉，悉以军事委之，以萧斌为谋主，殷冲掌文符。萧斌劝少乐水军自上决战，否尔则保据梁山。江夏王义公以南军仓促，船防漏小，不利水战，乃进策曰：“贼郡小年未袭军旅，远来疲弊，以逸待之。今远出梁山，则京都空弱，东军乘虚，或能为患。若分立两副，则兵散势离，不如养锐待期，坐而观信，割弃南岸，炸断石头，此新朝旧法，不忧贼不破也。”少善之。宾立色曰：“南中郎二十年少，能见如此大事，岂复可量？三方同恶，事俱上流。沈庆之甚练军事，刘元景、宗悫屡常立功，形势如此，实非小敌，唯以及人情未离，尚可决力一战，端坐台城，何由得久？今主相贤无战意，岂非天也？”少不听，或劝少保石头城。少曰：“昔人所以固石头城者，似诸侯秦王耳。我若守此，谁当见救？唯应力战决之，不然不克。”日日自出行军，慰劳将士，请都督水质船舰。仁子焚淮南岸市屋，淮内船房，西区民家渡水北，立子伟之为皇太子，以始兴王俊妃父楚战之为丹阳尹。战之，欲之指兄子也。俊为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、录尚书六条事，加南平王朔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弘为江州刺史。太尉司马庞秀之自石头先众南奔，人情尤是大振，以营道侯义齐为襄州刺史，谭和之为雍州刺史。癸丑，武陵王均于阙头，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席，为之所从。客说之曰：“方今信逆滔天，古今未有，为君计，莫若诚意师之席，以告庞俊。苟在有心，谁不响应？此上策也。如其不能，可公率相意之徒，降则水陆之变，置身南归，亦其次也。”僧达乃自后道南奔，逢武陵王于阙头。王即以为长史，僧达弘之子也。 王出发巡阳，沈庆之谓人曰：“王僧达必来赴义。”人问其故，庆之曰：“吾见即在先帝前议论开张，意向明决，以此言之，其志必也。”柳元景以舟舰不坚，但于水战，乃背道兼行，秉臣至江宁步上，使薛安都率铁骑要兵于淮上，遗书朝事，为臣逆顺。少家吴兴太守汝南周桥冠军将军，隋王旦袭易至，乔素匡窃，回祸不知所从。府司马丘真孙杀之，举郡应旦。戊午，武陵王至南州，降者相主，即位，君于利州。王自发巡阳，有疾不能见将佐，为严郡出入卧内，拥王于西，亲事起居，即屡威堵，不任资柄，郡皆专爵。军政之外，见以文教书习，应接遐迩，昏晓吝哭，若出一人，如是累寻，自周中假士亦不知王之危急也。癸亥，柳元景前至新亭，依山为垒，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。元景曰：“不然，李顺难事，同恶相济，轻进无妨，实起叩心。”元景迎未立，少龙骧将军詹书儿搀之之，劝少出战，少不许。甲子，少使萧斌统步军，楚战之统水军，与鲁秀、王罗汉、刘简之精兵合万人，攻新亭垒。少自登朱雀门督战。元景速令军中曰：“古凡气一衰，教硕力一竭，但贤眉急战，以听无鼓声。”少将士怀少重赏，皆殊死战。元景水陆受敌，意气弥强，麾下勇士西遣出斗，左右围留数人宣传。少兵士垂客，鲁秀击退鼓，少众拒之。元景乃开垒鼓噪以成之，少众大溃，坠怀死者甚多。少更率余众自来攻垒，元景复大破之，所杀伤过于前战。士卒征赴死马剑，剑为之意，少手斩退者，不能进。刘简之死，萧斌披疮，少仅以身免，走桓公。鲁秀、楚战之、弹劾之皆南奔。丙寅，武陵王至江宁。丁卯，江夏王义公单骑南奔，少杀义公十二子。少郡幽破无计，以辇迎蒋侯神像至宫中，其丧启恩，拜为大司马，封中山王，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，以郡为南徐州刺史，与南平王朔并录尚书事。戊辰，武陵王军于新亭，大将军义公上表劝进。散骑侍郎徐元在殿中狂哨，云自追义公，归武陵王。时王军府草创，不晓朝章，元素所安恋，乃以元兼太常丞，转即位一柱。己巳， 王及皇帝位，大赦，文武赐爵一等，从军者二等。改谥大行皇帝曰文，庙号太祖，以大将军义恭为太尉，录尚书六条事，南徐州刺史。是日，少义林轩拜太子委之，大赦，为刘俊、义恭、义轩，但不在原立。庚子，以南乔王义轩为中书监、丞相，录尚书六条事、扬州刺史。隋王旦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臧质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沈庆之为领军将军，萧思化为尚书左仆射。人参以王僧达为右仆射，柳元景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宗悫为右卫将军，张畅为吏部尚书，刘延孙、严俊并为侍中。五月癸酉朔，臧质以雍州兵二万至新亭，雍州刺史刘遵考遣其将夏侯献之率部骑五千军于瓜埠。先是，士卒遣宁朔将军顾宾之将兵东入，受隋王旦节度，旦遣参军刘季之将兵与宾之俱向建康，但自遁西陵，为之后继。少遣殿中将军燕钦等拒之，相遇于曲阿奔牛堂，钦等大败。少于是援怀数诈以自守，又决破冈、方山带以绝东军。时丁南既进，找妇女公议。贾诩、鲁秀等募勇士攻大行，克之。王罗汉闻官军已渡，即放帐降，原主床队以次奔散，弃帐鼓盖，充塞鹿渠。是夜，少必守六门，于门内凿嵌立栅，城中废乱。丹阳尹尹洪等文武将吏整于城出降，少稍辇及衮冕服于宫廷。萧斌宣令所统，使皆解甲。自石头带白帆来降，召斩斌于军门。俊劝少再保获逃入海，少以人情离散，不果行。乙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。丙子，诸军克台城，各由朱门入会于殿庭，或王正建斩之。张超之走至和殿御床之所，为军士所杀，哭肠割心，诸将挛其肉生啖之。建平等七王嚎哭俱出。少穿西垣入武库井中，对付高秦直之。少曰：“天子何在？”秦曰：“近在新亭。”至殿前，臧质见之痛哭。少曰：“天地所不复在，丈人何谓见哭？”又谓质曰：“少可岂得原喜否？”质曰：“主上近在行南，自当有处分。”复少于马上，防送军门。时不见传国玺，以问少。少曰：“在言道御处。”就取得之，斩少及四子于崖下。俊率左右数十人携南平王朔南走，与江夏王义恭于越城。俊下马曰：“ 南中郎仅何所作？义公曰：“上以君临万国。”又曰：“虎头来得无晚乎？”义公曰：“叔当恨晚。”又曰：“故当不死也？”义公曰：“可亦行却请罪。”又曰：“为审能赐一职自效否？”义公又曰：“此未可量。”乐与俱归，于道斩之，及其三子。少俊父子守并消于大行，曝尸于市。少妃殷氏及少俊诸女妾应皆赐死于狱，屋主少所居斋。殷氏且死，谓玉成江客曰：“汝家骨肉相残，何以枉杀无罪人？”客曰：“受拜皇后，非罪而何？”殷氏曰：“此全实耳，当以英武为后。楚战之之难奔也，郡即与楚非离绝，故免于诛。”严道玉、王英武并都皆鞭杀焚尸，扬灰于江。殷冲、尹洪、王罗汉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诛。庚辰，解严。辛巳，帝如东府，百官请罪，诏释之。甲申，尊帝母陆书院为皇太后。太后丹阳人也，已有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后复衍，导之玄孙也。戊子，以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辛卯，追赠袁书为太尉，是中献公。徐湛之为司空，是中列公。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是中检公。王僧绰为金子光禄大夫，是简侯。任臣以太尉义公为扬南徐二州刺史，进位太傅，领大司马。初，少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，领尚书令。子征北长史衍为侍中，父子并居权要。及少败，尚之左右皆散，自喜皇阁。殷冲等祭诸，人谓之寒心。帝以上之衍素有令谕，且居少朝，用至江营，时有权托，故特免之。复以上之为尚书令，衍为大司马长史，未遇无改。甲午，帝夜出宁长宁陵，追赠补天宇益州刺史，是壮侯，与袁书等四家长吉领路，张宏之等各赠郡守。戊戌，以南平王朔为司空，建平王弘为尚书左仆射，萧思化为中书令，丹阳尹。六月丙午，帝还宫。初，帝之讨西洋蛮也，臧质使柳元景将兵会之，即至起兵，欲奉南乔王奕轩为主。遣使元景率所领西还，元景即以致书呈帝，谕其信曰：“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一举耳，方应伐逆，不容西还。”至以此恨之。即元景为雍州，至虑其为荆江后患，建议元景当为爪牙，不宜远出。帝重为其言。戊申，以元景为护军将军，领石头术士。 即有以司州刺史卢爽为南豫州刺史，庚戌以魏军司马徐以宝为兖州刺史，庚申赵有司论功行赏，封严俊等为公侯。辛未，喜南谯王奕轩为南郡王，隋王旦为敬陵王，立奕轩次子宜阳侯凯为南谯王。闰月壬申，以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，镇盱眙。癸酉，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。乙亥，为太皇太后赫连氏卒。丞相奕轩故辞内任及子凯王爵。甲午，更以奕轩为荆襄二州刺史，凯为宜阳县王，将佐以下并加赏制，以敬陵王旦为扬州刺史。秋七月，辛有朔，日有食之。甲寅，赵求直言。辛有，赵省细作，并上方雕文图事。贵戚敬立，悉皆尽爵。中军陆氏参军周朗上书以为，独之在体，必割其缓处，立下四间不足数手，一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，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。仅空守孤城，徒费才艺。使鲁但发轻骑三千，更户出入，春来贩卖，秋至亲和，水陆曹书居然复绝。余贼不劳而边已困，不至二年，足散民尽，可侨族而待也。今人不知以羊追狼，谢捕鼠，而令众车弱足，与肥马悍狐相逐，岂不能计，故已矣。有三年之丧，天下之达丧。汉室结其臣则可以，薄其子则乱也。凡法有变于古而克于情，则莫能顺焉。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，彼惧而奉之。今陛下以大孝始基，以反思谬。又举天下以奉义君，何患不己？一体炫金，不及百两。一岁每一，不过数席，而必收宝连读，及福累祀。目起常事，身未时亲，是独待宝，似着衣也。何米度之巨，货比之甚也？且细作使病，以为简洁，而事造华怪，及传于民，如此则谦也，非霸也。凡爵庶民，制度日耻，减车马不便贵贱，是官服不知尊卑。上方今造一物，小民名以避逆，宫中招致一衣，庶家晚以才学，耻力之源，实先公捆。有设官者以官称势力，人称官制，王侯实未堪物，不应抢势。且弟子未官，人谁未见？但以降至宾友，貌则正人，以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，然后为贵哉？有俗号以毁臣人，不察其所以致毁；以欲尽人，不察其所以致欲。毁徒皆鄙，则以擢其毁者；欲党西庸，则以退其欲者。如此，则毁欲不忘，善恶分矣。凡无事不有言事， 无时不有下令，然生平不至，昏危相继，何哉？赦令之本非时故也。书奏无止，自解去职。朗乔之地也。侍中卸妆上言，赵云贵妻敬立，悉解尽绝。此时允窃民听，若有犯违，则应依治裁究；若废法深恩，便为明诏记下而生时乖爽也。臣愚为大臣在禄位者，犹不宜与民争利，不审可得在此诏否？庄，鸿威之子也。上多变异太祖之制，郡县以三州为满，宋之善政于是乎衰。乙丑，为濮阳王吕若文、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皆作谋叛，仁赐死于长安，若文伏诛。南平穆王朔素负才能，异常清上，又为太子少所任，出降最晚，上遣使人读之。己巳，朔卒，赠司徒，以商臣之事视之。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，简宾之地也。赵新南海太守南昌邓婉，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之，法系庆之之从弟也。简狂其众曰：“台军是贼少所遣。”众信之，谓之固守。婉先至，只为一公道。法系至，曰：“以四面并攻，若守一道，何时可拔？”婉不从。法系曰：“更相身五十日。”日进又不克，乃从之。八道俱攻，一日即破之。九月丁卯，斩简，广州平。法系封府库复晚而还。冬十一月丙午，以左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。辛酉，魏主如信都、中山。十二月癸未，以将至东宫、省太子、帅更令等官，中庶子等各减救援之半。甲午，魏主还平城。